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 欢迎收听 爱管不管爱管家。 大家好，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大家好，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成。 Hello， 我们又回来了，感觉好像很久不见。 对，好久 没录。对，连片头都忘记是什么了，真的是太糟糕了。但我最近听到几个给我们这个 podcast 不错回应的，他说我们两个真的是太能聊了， 是吗？ 而且非常自然， 真的。 于是乎呢，我就泄了一点点秘密，我说其实我跟董老师两个人，我们两个都没蕊。我们有主题决定，然后就可以开路了。然后我的学生就说：“哇塞，那你们两个真的是很能聊耶。”我说：“对啊，真是不好意思，而且我们都是聊太久，要用剪的。” 对，我觉得一搭一唱，因为我跟可能老师是一号跟九号的组合，我自己也发现，因为我在剪影片、剪声音，我就发觉说，其实基本上我们这个对话内容啊，然后都是可能老师当主题。真的，我觉得你要。像相声就是一个 捧哏， 一个是一个捧一个逗，是不是？ 对，一个逗一个捧。 对，那我好像就是比如说是冯玉刚、宋少卿的话，你可能就像冯玉刚，我像宋少卿。 你是说身材吗？过分？ 没有，那我比较像冯玉刚啊。我讲说，是啊，您别挨骂了，这样子 有道理，有道理。 但我觉得其实这样组合其实很有趣，一个一个九可以碰出很多火花，我觉得。 而且我诚实跟你说，我觉得你跟我一起做节目非常有好处。 怎么说？ 因为大家都觉得你声音好温暖。 是这样子吗？ 对啊，因为我就比较犀利啊，讲话比较快啊。 哦，这样大家比较有那个听觉上不同的响应嘛。 对，就是我们这个菜的味道是有调过的。 对。 好啦，我们现在来聊个话题，是最近的热门话题。但是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做，其实不是为了蹭这个热度，而是其实它发生了很多值得讨论的，就是奥运选手里面的很多故事。 很多的故事，可能你最近就是全部的比赛都看过吗？还是看过几次？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个俗仔，你知道什么俗仔？就是俗辣， 俗辣 就是我不太敢看比赛，尤其是总决赛。我以前有一种心理暗示作用，就觉得我看的那一场都会输。但是呢，为了小戴，我就看了。 哦， 所以我现在有点小自责，小戴得银牌跟我有关吗？ 无关。你知道看那个球赛的时候很多禁忌，比如说。我今天做鞋子做好了，鞋子做就他是赢球的，我就继续鞋子做，我都不敢动，你知道吗？当输球想说啊，不行，不能鞋子做，我要做正一点。 有，我在脸书上看到我的朋友说，我只要吃炸鸡他就赢了，所以我已经点好炸鸡在等了。 我们自己都有那个念力法则， 大家都疯了。好，那你有看吗？ 我自己其实看了几场比较关键性的啦，那然后。你说趁热度，我觉得其实当然，我觉得每看一场球赛都会被圈粉。 对啊，那个、对，好厉害哦！ 对，什么男女双打的那个金牌战，我就去看，哇，就被圈粉，哇，红泡泡有没有？他们两个小男生这样子。 对呀、 啊。然后小泰那一场我也有看，然后那个举重的那一场我是看电视重播，就是、 那李志凯呢？鞍马那一场？ 鞍马那一场我没看到，我也是看重播。 跟你讲，那场真的很好看。 真的， 而且最好看的是第一名，那真的很好看。第一名英国老将真的好优雅，他是第一个上场的，压力超大，然后他又是年纪很大的，可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鞍马这么优雅。然后等到李志凯上去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也很优雅，但是真的比就真的是差一点点而已。所以这两个真的很好看， 他们的分数也只有差一点点， 对，只有差一点点而已，0.1不到吧，好像是。 但是李志凯，我就想到他以前有拍一部就是 纪录片啊， 对，就翻滚吧 男，翻滚吧男孩， 然后后来翻滚吧男人， 对， 然后 就是教练的弟弟拍的啊， 对，教练的弟弟拍的， 对， 然后其实 前一阵子还有做他们的两个专题 哦，因为我之前有看过那一部，然后回想起来当初他们的那个就是很小的时候对于体操那种似懂非懂，然后却又很认真去努力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到他们现在，然后可以上到奥运这个舞台，虽然说。这是拿银牌，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个过程，我回想起来其实是很感动、很动人的。 整整20年呢！ 对耶，这个东西真的应该要 再拍一个叫什么翻滚吧金牌什么之类的，就是下一次 的。他真的有好像要拍第三个系列，但我问一个问题，董爸爸，你身为一个爸爸，你真的会愿意你的孩子成为运动员吗？虽然现在得金牌得银牌好像好多钱，但大部分的父母亲真的是愿意让孩子成为运动员吗？ 在台湾啦，很多父母亲对孩子从事体育这方面活动的想法大部分都是这样，就是啊，反正你不会读书你就去打球，反正你不会打对你不会读书你就去跑步，你就去田径打跆拳道什么什么什么的。可是其实我觉得像在国外看到的很多的例子是说，其实很多的选手都是又会读书又会体育，你看像 NBA 很多人都是那个 有名， 对，都是学霸，你像林书豪那些其实都是很厉害的。但在台湾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可能是以前就是对于不会念书的小孩，那政府或学校都会有一些栽培，就是让他们去打球啊，比如说红叶少棒队，比如说就像那个翻滚吧男孩那些孩子，你会觉得说反正他们很皮嘛，就丢去练体操，这样会不会让他们发泄一下自己的精力。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两个儿子其实两个都曾经在国小打过篮球校队，但是你问我是不是用这样的态度去想他们呢，其实还真的不是。 那时候他们要成为校队是他们自己想要的吗？ 是，其实是我们鼓励的啊，但是不跟功课真的完全没关，因为之前我也讲过，其实功课是我们会觉得是他们自己的，并不是说对好像是为了我们念书，其实并不是这样子，但是体育这方面也是为了他们自己。当然我对于父母亲来讲，因为我家老大他小时候身体不好，就常常就起床住院这样子，所以我是希望说国小呢能够有一些体育的方面，然后培养他的体力。当初其实只是很简单的这样子想，然后后来就是他也踢过足球啊，也打过桌球啊，然后羽球也有打过，但是后来他自己，你知道一本漫画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呢、欸。你知道吗，就是他就是真的非常典型，就看了一本叫做灌篮高手的漫画 啊， 对， 花道是不是， 他就觉得说哇打篮球真 的风好帅哟、 哦、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对篮球就有兴趣这样子、然后就在国小小三吧，然后就开始进篮球队去练球这样子。那我们也觉得说其实不错，因为篮球不是只有打嘛，你还要练体力啊，跑操场啊，练一些核心肌群啊。我们自己发现说他好像身体的状态越来越好了，然后感冒次数也少了。对，那这一点其实反而是我们要的。那至于说在这个球场啊比赛啊什么的，我们都觉得说当然是希望他们上场啊能够表现，可是不一定嘛，因为刚进去的时候一定是能力没那么好，可能就学长啊就去打这样子，他们就坐冷板凳。可是慢慢他们上场机会多了之后，我们也会希望说他们是不是可以变成得分主力，或者是说可以得到更多上场机会，然后球队赢球这样子。那看久了之后也知道啦，可能有些时候教练是需要轮替的、他不能都一直让一个小孩上场这样子。 对， 好，这个简单带过，就是我家两个小孩其实都是这样。那哥哥打了之后，弟弟当然也会觉得很好玩，就一起进去打了。这个中间呢，其实他们曾经的、我的愿望我的梦想啊，他们就写说啊，想当 NBA 球员，这是每个打篮球的小朋友一定都有的心愿啦。对，尤其看到林书豪啊，对，都可以在美国 NBA， 哇，一个华人可以打篮球，他们就觉得很羡慕这样子，然后都会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林书豪第二。当然然后他们也是很努力在打啦，但是升了国中之后呢，就发现说在台湾的教育里面，其实篮球这件事，这个细节我就不讲，只是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说，你只是想要开心打球就好的。这里面很多的美感是你要去尤其是父母亲要去注意的。那父母亲在球队里面要做的事情有些时候也很多，那有些时候也是会因为大人的一些行为，大人跟大人之间交往的过程会造成小孩子打球会不会想要继续打的这一个动力也好主力也好都有可能。因为我们后来听到很多的家长啊或者是小球员他们分享也是听到很多的事情啦。那 黑暗面是吗？ 对，这个黑暗面我就不透露了。对，因为当然还是有成功的啦，只是说还是很多是在父母亲操作之下，然后反而是断送小孩子爱打球这件事情的未来这样子。可是我们家小朋友的不太一样，是因为说他其实已经上国中有报名篮球队了，也进了、也考上了，但问题是他的脚就受伤了。那然后受伤之后呢，其实他有一段时间就还心情很不好啦， 就会觉得说好像自己很想上场，自己很想练球，但是都没有办法，然后看学长啊跟自己同届的啊，然后都可以上场打球练球这样子，然后心情就很不好。那很不好之后，我们其实小孩急，我们父母心情也更急啦。那尤其是变成小孩子身体上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带他去看医生啊，这个那个这个那个的，医生就说其实他真的不能再继续打球了。对，那然后他自己就下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说他就不继续打球了。 哦，那他伤心多久？ 你知道他是一号孩子，然后里面很多二的，他就心里面小剧场小剧场。其实当他自己说出他想要就放弃打球这件事，就是好好念书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心里演练千百回啦。对，那他自己后来也承认说他其实自己心里也想很久，但是其实他是个很有主见的孩子。他就自己告诉我们说他就决定就是好好念书吧。对，因为医生有告诉他一句话，就说你喜欢打篮球，你不见得一定就只能打篮球。你可以把你的书读好，你可以去学更多更多专业的东西，去帮助这些打篮球的人。现在慢慢慢慢，你有没有发现我讲话的过程之中，你发现说其实这个环境有在变，已经不像是以前说你不会读书你就去打球。 对啊，我最近也认识几个就是高中准备升大学，他们在选科系，然后有一个孩子也是，他从小就很喜欢打棒球。 对， 然后他也曾经想要进校队啊，可是他的身形跟他的天赋他自己觉得到顶了。所以他觉得他可能做不到，他有一段时间就很低潮，然后他妈妈就找我来聊天，然后我就说那你们后来聊的什么。他说他儿子最近想到一件事，就是国外现在很流行运动经济还有防护员。 对， 他说那也许我可以做这些事情。那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妈妈够开放啊，不然一般就会觉得那是什么工作，稳定吗？ 我就问我儿子说你知道这医生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吗？ 你这个爸 我的意思说就是他也不用去执着说在不能打球这件事情啦，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那他自己听一听也觉得很认同那个医生的讲法，所以他自己做那个决定，其实我还觉得替他还蛮开心的啦，就是说为自己的人生做了第一个重大的决定，其实是好的。那他现在要升国三了吗？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他也是化悲愤为力量啦，就是我不能打球，那我就把功课念好，然后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弟弟不是也进校队？ 对，弟弟是，哇，他这个故事也是可歌可泣 可歌可泣 因为弟弟就是说实在的，很多弟弟都是跟着哥哥妹妹都跟姐姐这样子，所以他的篮球兴趣我相信多多少少是被哥哥影响的。 对， 那影响进校队之后呢，其实相对于哥哥其实他的发展反而是更快的，跟着哥哥打，他跟着比他大的打，其实相对来说他的 进步比较快是吗？ 对，然后也比较更快被教练看到嘛，所以他上场的机会就比别人早。但是这个早呢有时候真的也不见得是真的是好的事情。那相对来说他压力就大了，他就扛了一些他这个年纪的球员不该扛的一些事情。对，那然后等到他慢慢真反而是升了五年级六年级之后，他四年级可以打主力哦，但是到五六年级的时候反而因为有些比他高的同学进来了，那相对就压缩他可以上场的那一些时间啊或什么的，我相信他自己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些难过也好，就是会有一些情绪在里面。对，那然后可能他就越要求自己，因为他是八多的小孩他就一直扛一直扛，然后就觉得我应该要做到我应该要做到，结果 哇塞， 虽然他是九号人哦，但是他是8199号。 妈呀， 越是在意他就越表现的没有如预期。然后可能在某一次球赛的过程之中嘛，然后他就吃便当就吃不下，他吃完之后然后后来就吐了。吐了之后，然后他之后对于吃饭这件事情就心怀恐惧，尤其在球队这件事情，有一次就说要不然你就先休息一阵子，就先不要 太大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尤其是在球队吃饭，他在家都不会嘛，在球队就会，然后想说他可能真的给自己压力太大，然后就叫他说那不然休息一个月试试看。就休息一个月之后回去状况好像比较好，但是过一个月比完赛之后又不行了。对，那然后我们也想说哇，其实身体还是比较重要啦，然后就跟他聊完之后，然后他也下一个很重大的决定是， 每家小孩都喜欢下重大决定 对，因为他那时候正好是五要升六嘛。然后他就决定说他不打了。可是我必须讲是 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后来自己回头发现，其实是我们自己，我跟我老婆可能自己心里都有一个期望说，你都已经打那么久了，你不继续打好可惜哦。 嗯， 所以我们就一直想想方设法让他继续打下去，可是却没有去顾及到他那个时候心里到底想什么。我们只是单纯觉得说啊，你不打好可惜这件事。可是一直到后来他六年级升六年级说他不打了那个刹那，我突然觉得说我们这一年其实真的给他带来多大的压力在那边，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而已。欸，就发觉他真的爽飞天你知道吗？他已经有一整年都没有真的好好的笑过了，然后他真的他就说他不打之后整个爽飞天，然后就是吃东西啊什么也都正常了，然后也就是看真的可以看得到他发自内心的笑容。 嗯，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是这样，就是要当运动员，就像刚才应成老师在分享的，就是光他儿子这两个经验，你就会知道其实当运动员自己本身，就小孩本身，他要面对的不管是身心的压力，然后不断的训练磨练，还有很多的挑战是不是你个人可以掌控的。尤其只要你要真的成为一个专业的职业型的国手等级的，你知道那个过程里，我有时候在脸书上看到有一些就是朋友分享他自己以前小孩是校队，甚至已经快进入国手，可是要面对很多教练之间啊，然后利益啊，然后竞争啊，还有霸凌啊，所以其实身为运动员的本身要面对的是本来你就会有很强大的压力。第二件事情就是还有很多的就是变成压力的爱，比如说父母亲啊，然后你像刚才应成老师讲他孩子受伤，运动员他受多少伤啊，有多少父母可以忍着跟孩子说没关系你继续去你会成为金牌，大部分都不是这样想吧，大部分都会说你不要练了。对，所以我觉得当运动选手除了我们原本的社会观感，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可以聊很多次，因为不止运动员，连演艺人员啊艺术家大概都有这个瓶颈。 对， 可是运动员刚好在这一次的奥运里面，我觉得你知道昨天有个新闻，他说最近的羽球馆爆满。 对， 心想说好啦，大家喜欢打球 OK， 但真的不要觉得你要当，就是你的那个期望值要先搞清楚，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当运动选手，你要先理解那个过程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最近很多人在发那种什么我以你为荣啊，什么台湾之光啊，我都会说其实没有，是我们沾了人家的光， 啊， 我们什么忙都没有做，他还没有红之前我搞不好连帮他加油都没有加油过。 嗯， 对啊，我们都是台湾沾光族啊， 对， 我们都沾别人光。如果你的小孩真的有意愿想要当运动选手，我觉得父母亲的那个强力支援，就是父母自己心要很大颗啊， 很大颗，没错， 而且还很花钱，这是真的 很花钱。你不要说那个国小你什么球衣啦校服啊，你这些那些其实加起来就不少钱了，然后异地训练啊也是一笔钱，就是 受伤啊保养啊拉筋啊， 对对对，然后你受伤可能 专业的一些，就除了教练之外还有一群人要跟着你的， 你光小学就已经很大规模了，还有家长团什么之类的。 对， 那我觉得不要说什么花那个钱啦，有些时候真的你摔断骨折你一包就是可能一两个月， 没错， 你说小孩子心里觉得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打球，那父母亲心里会觉得说你能不能不要打球。 嗯， 对，那个来回的纠结我觉得其实对小孩子来说对父母来说其实都很拉扯啦，但我觉得其实还是最终还是得回到小孩子身上说他是不 是 真的 要 的。对，你看像我老二那个例子，就是他真的不要的时候，其实我们再强迫他，他还是没有办法去承受我们的想要的那个结果。 他很想满足你们的期望，可 是 身体很诚实啊，身体受不了。 对啊，所以他就吐了这样子。 对对，那欸，我们要跟那个听节目的父母亲讲，不是小孩耐挫力的问题，不是的，是因为这件事不是他真心喜欢的，这是第一关。第二关就是我真心喜欢，但我也要知道我的身体不能只让我的脑袋掌控，就是我的身体有我的身体的特质。 对 对，你就是你太违背自己身体的特质，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情。 因为像我那个过程之中，你看哦，我讲说其实我家老二是从小五就开始就有这样的情况，一直到小六，这中间整整有一年的时间、所以你如果说你说他耐挫力不好吗？我不这么想，他已经 很努力了。 对，忍了一年，他这样每吃每吐的这样子一个过程、一整年，我其实说实在我都觉得很心疼啦。那他是真的放了那个放了自己一马，我们也愿意放他一马，所以他才能过现在。 我反而觉得对你儿子来讲，这个放自己一马才是人生最有价值的。就是难道一定只有坚持这条路吗？难道只有成功成为职业球员这条路吗？ 没错， 失败里难道没有礼物吗？欸、你刚刚讲那件事，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报道，应该不是报道，就是我看，因为我有加那个，我们台湾不是有很有名的舞蹈家叫许芳宜吗？ 对。 然后我有加他脸书嘛，有一次呢，他就在纽约直播，然后帮台湾，那时候疫情我们才刚自主管理，他就直播教大家在家里做简单的拉筋。然后他后面就分享了一段，他说要成为任何一种职业的，不管是运动员或舞蹈家或艺术家，不断的自律跟要求是要突破身体的，比如说他曾经有一次就是他有一右脚还左脚就摔断了、可是摔的是其中一只脚啊，其他身体所有的部位都要维持机能啊、所以他就打着石膏，其他的地方每个地方都要练啊，就是一个高度自律运动员，就是你身上的每一块肌肉你都要随时帮他保持在最佳状态。然后另外那只脚石膏拆了之后就要更努力的复健他，因为他的状态会比那一只正常的就落后很多。他说其实对于只要是在做身体的运动的表演型的，其实他们要付出的保养跟成本，那个成本不是钱，那个成本就是你要有 很多心力在照顾你这整个很重要的身体。所以如果你对这件事没有极高度的热爱，你到底要什么用什么心情支持自己走下去？ 热情啊，就对自己想要的这个东西的热情，就我一定要得到的这件事情。要不然其实我觉得对自己来说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啊。尤其是有些人是因为说实在他们虽然是小只是运动，但是很多的小孩是因为说他自己的爸妈要求他一定要去打篮球，所以他才去打的，那个压力又不一样了，那个压力是父母亲给他的嘛，就变成说他每次的表现如果不好的话，可能就等着回去要被骂了，就问你为什么投这个球啊，投这个什么面包球什么之类，可能就别人笑就算了，自己父母亲还因为这样去指责自己的孩子，我就觉得那个小孩好可怜哦。 像戴资颖啊，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包含麒麟配，他们都是那种爸爸妈妈本身就很喜欢打羽球，然后小孩子以前就跟着看，看着就开始打，就是一种自发型的热情，就是哇我的爸妈在打，我跟着一起玩，然后玩一玩发现哇天赋真的很强。对，然后就有人报道大陆的陈宇飞、我觉得这个文化背景有关，我不觉得陈宇飞是错的哈、就是在那个文化背景里，你很容易是为了家国服务在运动。 对， 那很可能。对，就像你说苏联，以前的苏联他们也是这样啊。但我们要讲的是说，当一个孩子他不是只为了自己在运动的时候，我最近就是他们两个比赛完那一场之后，我跟我的朋友私下聊，我说我其实挺高兴陈宇飞拿金牌的、原因是如果他拿银牌回去，他的日子太难过了真的太难过了，一个这么年轻的小孩回去要被骂乱七八糟。 金牌都被骂了。 对啊，金牌都被骂了。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也不是不努力的人啊。 他很努力啊。 就是你知道打球这件事情有时候不是实力问题，有时候真的有点运气成分啊。 我看那一场比赛啊，因为之前有讲说他在19年之前他其实每次跟小戴打 连输小戴好多场的。 然后我看了那一场，我就跟我老婆讲说，我说你看陈宇飞花了多大的苦心去研究这个人，要从一支输变成现在赢他，然后得到世界奥运的金牌，那个付出多大的努力。可是说实在的，酸民无所谓，就键盘打一打骂一骂就好了。对啊，虽然说你今天他得金牌回去，听说他得了两套房啊，还有车啊，就哇也是满载而归，但是这中间的努力我觉得不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 没错啊，没错。而且我那天其实看到一个朋友，他们是做运动的后勤的，你知道吗？然后他就说大家看到的都太表象了，就是一个职业选手要打赢另外一个职业选手，最重要的不是只有职业选手本身，因为当你要走到职业等级，你后面要有一个军团。 对， 就是比如说我帮你研究世界上所有厉害的人的录影带，然后告诉你他的弱点是什么，那我问你，你一个人看跟有30个人帮你看 不一样啊。 就是，对，你的军队就不一样嘛，你后面的那个策略。对 啊， 所以台湾其实 像我们在看不管庄智渊啊，或者是戴资，或者是詹不是詹那个谁徐谢淑薇，就是你知道台湾很多一级的选手们，职业等级的，很多时候都自己苦力出来的。 那像我刚才讲说，有些人说书读不好就打球的人，或者是运动的人，那有些父母亲就会很要求他说，你书都读不好了，如果说你连球都打不好的话，那你以后怎么办？所以相对他就会非常要求他自己的孩子在打球或者在体育这方面去做到可能超过自己能力所及之事。比如说因为国小其实本来就是长高不一定就长得那么高嘛，父母亲就会很担心说，哇，那以后我小孩长不高怎么办？ 嗯， 那个压力就来了，因为他要求自己的孩子球要打得好，那势必一定要长得高，那长得高长不高怎么办？那父母亲就很有压力，说一直想办法让小孩长高。那其实对小孩子来说，这个跟叫你一直去考试读建中北一女士，我觉得根本就是一样的压力，你知道吗？ 嗯， 那虽然说你不是说一定要你去打 NBA， 可是那个压力我觉得那个等级绝对不会比较小啦。当然很多的努力，人家都是说金牌一定也是逼出来的，我相信绝对是逼出来，但是谁逼的这是个问题。你要激发他的潜能，我们父母亲要做的是说做他的后盾，因为他一定有他的教练，我觉得父母亲不需要一定要做他的教练，除非说你本来就已经很会打球了啊，本来就很会运动了。但是就像很多考试一样，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做小孩的老师，就一直让自己的小孩就是写习题，我一直教你一直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过程其实都是一样的，到最后变成说两败俱伤。这个孩子没有真的打球打得那么好的时候，那你们就是家人的关系会不会因此而有一些裂痕或什么的，我是不知道，我不能下定论，但是就我这样子看，其实你能说没有吗？我相信绝对有。就当你孩子打不好的时候，不能满足自己期望的时候，你心里一定会觉得说，为什么我的孩子就没有办法打好，就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东西在亲子之间的关系上面啦。 所以其实今天这一个题目啊，虽然我们用运动员下标，可是事实上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父母亲们，你都可以把所有运动员代替成其他的任何工作，只要不是你喜欢的，你基本上都会用一样的语言，就是当什么舞蹈家，当什么演员， 对， 就是对，当什么画家，能当饭吃 吗？对 这样的道理。好，站在父母的角度，我们要自己觉察一下，这个话像不像你小时候你爸妈对你说的？ 我们很多的梦想有时候就是这样被埋没的嘛。 没错啊，没错，就是实现的过程才是重点吧。那我们下集要来聊聊到底什么叫做运动精神，到底怎么看输赢这件事情。 好 吗？好、okay. 那我们这集就先录到这里咯。我是管东管西管东西的管家婆，我是可恩， 我是管大管小管大小的管家公，我是应承，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